是跟我说，脚下的泥在走，身边的水在流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为了你就笑没够，为了我就要追求，难道在你面前永远是一无所有？你何时跟我走？你何时跟我走？脚下的泥在走，身边的水在流。脚下的泥在走，身边的水在流。 最想

享受那种融化，在不彻的疲劳中努力挣扎。哪里有可疑的优越感？为什么会站得令人惊讶？慢慢后背影后的潇洒，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。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在追求最初那么追头发？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去一直追忆那似水年华？追似水年华，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？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？ 其实生活当中学会了满足，就是掌握了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。有一些事如果只能隐藏的话，那就请选择隐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吧。有一些路如果只属于你，那就请勇敢地走吧，但不要回头。人生呢就像是下棋，是落子无悔的，对不对？ 谢谢你曾经爱我，当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，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。谢谢你曾经爱我，那是当我真正爱过了以后，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过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，请给我一个拥抱，不要拒绝我。谢谢你曾经爱我，种种伤心的往事已不堪回首。

生的岁月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心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，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着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完美生命，是你完美生命。我真想看到你那一次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 其实你知道吗，忘记是一种风度，舍得是一种智慧。人要想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快乐和幸福，就必须得要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，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想要过得超脱，可能就要学会舍得，舍得身外的名利和虚荣，舍得一时的风光和潇洒，舍得诱人的利益和荣誉。忘记呢，有时候真的是一种修养，舍得真的是一种境界，对不对？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，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，为爱哭泣。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，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。不要鲜花，不想再受委屈。OK。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，开始要学着独立，试着重新更爱自己。有一天清晨醒来，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。 OK。 这一个美丽的是发生在每个角落里，我深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。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 出现奇迹，未来 己的爱情，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，只有结局。 我要你的，我要你的，我要。

望随月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中我偷偷摆一回，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掉下次再问。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中我统统摆一回，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其实所谓的缘分呢，就是爱情成功时候的理由，失败时候的借口。所谓婚礼呢，就是有情人终成家属的一种仪式。那所谓分手，可能就是爱着的那个人说了100次也未必能做到，而不爱的那个人说一次就能够实现的事儿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杯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场时再会。 终于还是差这一步，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。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。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梦放逐。我的感情自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下的雨，闭上眼后置身在那种熟悉气息，停止微笑，不能哭泣，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，带着我的回忆，我只能远去，有很多美丽可惜在心底，还要多少时候就算是偶遇，会在那个地方去找寻。 行云1033莫名到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华灯初上，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，有不少散步的人群，有幸福的一家人，也有甜蜜的情侣。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，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，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，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，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，大家一起笑开颜。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，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。 请问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在电代煤工程推进中，新集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，始终把工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惠民工程来完成，通过前期宣传详细摸底，现场解决群众困难和具体问题。目前工程已大规模铺开，14支施工队伍已在14个村街同时开始施工，第一批900多农户今冬即可实现供电采暖。新集镇充分利用村街广播、悬挂横幅、发放画册等形式大力宣传，在村干部充分理解认同电代煤工程的基础上，镇村干部一同去村民家中进行宣讲，向村民讲清电代煤对改善大气环境、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重要意义，解决村民的各种顾虑。施工前期，新集镇组织施工方和监理方入户做好摸底调查工作，并就电代煤工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村民反复沟通，充分考虑各户的实际情况，建立预案，对症解决，把工作做好做细，尽可能满足农户的居家生活需要。工程正式推开后，镇村干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，坚持每天工作在各个村街。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工程推进计划，建立了工作台账，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，现场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，得到了村街百姓的一致拥护。省安全生产督导组日前来我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，副市长马梅雨陪同督导检查。省督导组一行听取了我市暑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，并深入到凤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、永旺梦乐城等处进行了实地检查。检查中，省督导组指出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，督促有关危化企业按照规定停工停产，做好生产资料、生产设备的转移工作，避免因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。省督导组要求，危化品转移要制定科学完整的预案，严格规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，强化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隐患排查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运输条件，合理组织调度，防止在搬运过程中发生事故，确保暑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去很爱很爱你，只要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， 很爱很爱你，只要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飞向幸福的地方去， 很爱很爱你，只要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不知道广西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除了父母，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除了父母，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，为什么呢？ 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，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。我的情我的真，要给多少才完整，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，要等到爱人做分量后，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留在午夜梦回醉，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人做分量后，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。 在午夜梦回醉，掏了心，伤心对自己。

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， 只要你 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说除了父母，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你是十二，我是风，说除了感恩父母，也要感恩生命当中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是大家用爱心和宽容组成了我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感谢我们的相识。当我看到你是十二，我是风的留言的时候呢，我坚定的相信你是十二，我是风内心一定是非常宽阔的一个人，因为字里行间当中可以看出来你一定有着一颗包容之心，对不对？ 那就等着沦陷吧，如果爱情真伟大，我有什么好挣扎，难道我比别人差，是谁要周末待在家，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，哭得眼泪哗啦啦，是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圆圆来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，是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圆圆来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

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拼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的微调。 的肩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之快，幸福由身边流转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为经商难掩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。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被命运抛下，别让情两难。我愿为你筑房栏，不会多忙多伤。 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除了父母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。这时候看到云云说我的叔叔，还有看到阿敏说最感谢小舅了，一直以来都那么的爱我，今天正好是他生日，祝他生日快乐。哇哦，真的很巧哈。那孙伟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向你小舅说一声生日快乐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明天见。 终于明白你别准备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。想要 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没忘记。 昨天